独在你。 没有地址的心，这样 情绪有种距离，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怎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。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， 需要热闹的场景。

想念，有多少爱恋？

恒。原来最美的也就是这段旅程。 天在一起，爱幸福倒不需要距离和贪心，要全世界注意，只是太年轻，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，一碰就惊天动地。